珍惜是谁，你的明天会很美，放心睡吧小宝贝，你的一生会很美，注定不会，你的明天会很美，答案就在这一回，你的一生会很美，因为有我在伴随。 Thank you.